解锁文化新知， get 潮流技能， 掌握娱乐热点， 探索大千世界， 周末活力派，每周一点新期待。 周末活力派，每周一点新期待。各位下午好，我是曼宁，欢迎您在每周六日的下午4:15锁定 FM945 北京新闻广播周末活力派。您可以通过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收听我们的节目。接下来呢，我们将进入到一周活力资讯，资讯过后将会进入到活力会客厅，欢迎您持续锁定关注 周末活力派，一周活力资讯。 一周活力资讯，我们来关注来自北京市文物局的消息。按照文化和旅游部国家文化公园建设的部署要求，北京市于2020年2月启动长城国家文化公园北京段建设保护规划的编制。经相关国家部门审定，北京段规划已经正式获得批准。长城在北京境内自东向西蜿蜒，经平谷区、密云区、怀柔区、昌平区、延庆区和门头沟区。长城墙体全长520.77公里。北京段规划中提出了中国长城国家文化公园建设保护的先行区和服务首都及国家对外开放的文化金名片两个形象定位，确定了一线、五区、多点的整体空间布局。同时，北京文物部门未来将围绕中国长城博物馆改造升级工程、建扣长城修缮项目和北京长城文化系列节庆等活动展开工作，初步建立长城国家文化公园的管理机制，基本完成国家级标志性项目的建设服务。再来看，近日有网友发视频显示，北京动物园网红大熊猫萌兰越狱未果。据北京动物园介绍，大熊猫萌兰是北京动物园奥运馆里的一个调皮的男宝宝，近日在运动场玩嗨了，爬进了设置在运动场外的奥运馆饲养后台缓冲区，把头探出了围墙之外。不过这一区域与游客还是处于隔离状态的。眼看大熊猫身轻如燕，饲养员只好斗智斗勇，第一时间采用食物引诱。萌兰这个小吃货闻着香味，乖乖地回到了兽舍后台。出去溜达一圈的萌兰，经饲养员评估没有任何问题。虽然他顽皮地耍了一圈，但是饲养员却走了心，下一步将在运动场进行改造。看来冒险之旅仅此一次，下不为例了。再来关注本台的一个活动，北京广播电视台大声喊新年好，冬奥有我，集卡集好运主题活动已经开启。即日起到12月31号，集齐8张冬奥卡片，一起瓜分2022元旦红包，感受红包雨带来的欢乐畅爽。更有听听故事广播和听听文艺广播联合会员卡等您来，海量精品内容任你听，快来听听 FM 和我们一起大声喊新年好。好的，以上就是今天的一周活力资讯，消息来自北京晚报以及本台记者采写的消息。接下来进入到活力会客厅。欢迎回来，这里是曼宁为您带来的活力会客厅。首先呢，我们请今天我们的嘉宾来介绍一下自己。 Hello， 各位朋友们大家好，我是798宋阳美术馆的创始人宋阳，同时也是一个艺术家。 哎呀，不得不说啊，其实宋阳老师的作品我从初中就开始接触到了，然后当我第一次和宋阳老师做节目的时候，我说您就是我小时候看的那个作品的宋阳吗？后来发现还真的是他。所以我觉得作为一个艺术家哈，能够持续的产出、持续的创新是一件挺难的事儿。 我觉得其实本身对艺术家来说，他就是要不断的去否定自己，不断的创新。其实这个是本身应该是一个艺术家应该有的基因，因为每个人在创作成长，还有整个的，比如说你的创作的作品，或者你的画廊，或者你的美术馆，在不断的成长之中，大家经常在说，就是这个世界现在永远不变的就是变化。所以我觉得其实对艺术家也好，或者对一个所谓的创业者也好，就是更多的其实你要去迎接各种变化。所以对我来说也是，可能比如说 Bad Girl 画了，确实画了16年了已经，那其实他从最早的传统的油画，当 当时我们在法国的时候，甚至很多绘画的时候是要自己去研磨矿物质的颜料了。 嗯， 就是属于那种真是按照就是50年前、100年前的方式去绘画。但是在今天，我们已经用了很多，比如说像 CCD 啊，或者是NFT 啊、元宇宙啊，还有很多不同的方式去创造同一个东西。所以我觉得，更重要的是在不同的时代可以分享每一个人在当代的这种心境和语境，可以把符合当下的一些文化和传统的东西去用当代的语言表达出来，我觉得是一个创作者或者艺术家特别重要的一个内核。 其实说到我们最近哈，元宇宙这个词特别的火，我们也是作为一个创作者哈，能够把握住机遇和潮流也是挺重要的一件事儿。那么在这个方面，您最近有什么新的作品吗？ 我们是特别荣幸的，能够在大概2周之前有一个世界版权大会。我们在咱们这个中宣部国家版旅局的这个指导下，我们做了就是全球第一个元宇宙的这个艺术元宇宙的美术馆。所以在这个元宇宙的美术馆上，我们像跟国家版权局的局长于局，我们也共同发起了，就是会我们希望要把10000个艺术家放在这个所谓的 Web3.0 元宇宙上。我们希望能把传统的一些像中国传统的文化，比如说像国家宝藏、像三星堆博物馆、像我们原来签的故宫敦煌博物馆，就把很多具有中国当代这种民族性或者文化性的东西，用当代这种流行的语言，比如说像这种 CCD 的立体，比如说像盲盒，像这种潮流玩具，然后我们重新去创造一个属于当下的这种流行文化的体系。所以我觉得就是对于我们来说特别有趣的一点，就是我们在不断的创作和调整之中，松阳美术能够把很多像刚才说的，我们比如说像今年2月，我们也签约了像敦煌博物馆，跟我做了一个艺术联名。我写了一套新的叫艺术方法论，叫未来链接，就 Future Link， 就是如何用当下的这种绘画的方式把传统的东西转换起来。比如说我们现在在跟比如说像马克华菲、李宁，还有很多这种国潮的品牌在做这种艺术类的合作，但是我们很难把1000年以前的这些比如说敦煌壁画放到一件潮牌的服装上。但是我们可以通过当下的这种比如说 CG 的绘画方式、数码绘画的方式，或者是这种油画的方式，可以转换到全新的这些产品上。就是艺术除了让你可以在美术馆和博物馆去学习和欣赏之外，你还可以把它穿到身上。所以我觉得就这个是一个特别有意思的。而且当时我们跟国家博物馆的馆长，很多人他们在聊，就是说如果在今天我们用这个未来链接的方式，可以把艺术还有这个文化可以穿着在人的身上，甚至可以把活着的现在当代的艺术家，我们的作品可以直接放在敦煌、故宫或者世界四大博物馆东宫上，我们签约了他的艺术联名。那其实相当于比如说他说的印象特别深刻的一句话，就是说他说什么叫做博物馆的国宝，他说是因为这些东西就是100年以前甚至1000年以前当时流行的文化和传承的东西，就是值得被历史纪念的东西，会放在博物馆里。所以如果我们用这样的一个全新的绘画的方式，把你的作品和这种新的这种创作的二次创作的衍生可以放在博物馆的时候，那其实你缩短了一个100年甚至1000年的一个文化的距离。所以我觉得就是今天我们一直在思考的东西可能跟10年前、15年前完全不同。可能原来对我们来说，我们可能真的就希望在艺术史上可以留名，我们真的希望就是能够画出一张好的作品。但是在今天，我们可能希望能够通过自己的这些方式，是否能够把这些很好玩的，比如说我们原来做的故宫的那个皇上戴眼镜的那种呦呦呦的那种嘻哈说唱的那个，都是由我的科技公司未来有趣去做的很多 MV 和广告。那所以是不是能用这样的方式去让第一年轻人真的很喜欢，第二我们能够在这种故宫、国博或者是三星堆博物馆可以看到让大家觉得跟我们的文化很近的东西，就是更年轻的小朋友他去看的时候，他也能够读懂这种比如说它是具有中国文化的一种 说唱，或者是具有一些用说唱的方式，或者说这个3D 三维的方式去述说一些中国传统的一些故事。所以我觉得我们在今天更像是一个艺术的一种创造者和一种转译者，就是我们能够因为我们了解了艺术的所谓的创作的方式，也了解了一些商业的运转的方式，同时我们又真的非常荣幸的能够签约很多这样国家级的博物馆，所以我们能够把这三者连接起来。我觉得如果可以去真真正正的做一些事情的时候，我觉得是一个特别有价值的事儿。 也就是说从一开始自己创作自己的 IP 作品，到现在开始做一些联名，然后有一些版权，这样的话其实也就是说您从事的这个领域可以说是更加宽泛了。可能您是不是对于艺术或者是创作它的概念也有转变呢？ 对，我们其实小的时候，比如说我很小的时候在新疆，那其实对我来说可能就是画好一张油画，或者你能真的参加一些全国型的大展是非常重要的事情。但是当我去了欧洲之后，比如说我在上学的时候是我们全国的当时的专业文化全国的第一，但是你进到蓬皮杜美术馆，进到迪拜美术馆，进到国家级或者世界级的这种四大博物馆的时候，你会觉得其实你不单单是一个画家，其实你更代表了一种可能中国的一种艺术家，或者中国的一个创作者。所以我觉得每一个阶段对我来说都像是一次，说的夸张一点，有一点像涅槃，就是小时候你更注重的是技术，然后后来你真的能够代表中国参加很多大的展览和国际性的博物馆和这种艺术博览会的时候，你会认为你是有一定责任的。包括我们后来做亚洲青年艺术家提名展，我们今年还会海选差不多4000到6000个艺术家进入到像我们在798的美术馆，在鸟巢，在隆福寺很多新的地方。所以我觉得在今天我们做的很多事情可能真的是在思考，我们是不是有机会把中国的一些传统的文化，或者说中国非常非常非常这种有厚重的或者根基的东西，用流行的东西重新去进行一种创造，或者说这种一个编译的过程。所以我觉得就是我们可能今天更多的在思考一种方法论的东西。这个是一个很有趣的话题对我来说。 那现在有没有说我们进行了一些尝试，效果怎么样？ 一说这个就会显得很俗就比如说我们之前做的几个项目的案例，我们比如说像跟欧莱雅、美宝莲呀，包括咱们国潮的像阿夫的品牌，我们用这样的方式把传统的博物馆级的内容加上我们自己 Baggirl 的这个形象，我们单品最好的时候可以在像淘宝啊、天猫这些平台可以做到销量第一，然后就基本上一个单品可以卖到大几千万、上亿的销售额。所以对传统的艺术家来说，比如说你一张作品能够卖几十万或者100万人民币，就是一个非常好的内容。但是在今天用我们的未来链接的所谓的艺术的创造的方法论，其实是有机会去获得一个更大的市场，然后能够让更多人去享受到这种当代艺术的这种美感，或者说这种穿着的这种体验。所以我觉得包括我们比如说去年做的敦煌博物馆的内容，你像李宁跟敦煌的艺术联名，在去年的这个超级品牌日一天就创造了11亿的当天的销量。所以我觉得艺术更多的是可以去帮助和促成更多的有艺术文化感兴趣的这些人能够真正的把艺术可以去附着在他的生活上。他可能穿的潮牌的服装，然后用的这种牙刷，然后平时每天晚上敷的面膜，都可以是跟就是中国的这种原创的艺术相关联。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在这几年对我们来说特别新的一个话题。因为对传统的概念的艺术家来说，可能画画就是艺术家最重要的工作。但是在今天我们包括松阳美术馆的 slogan 现在叫做重新定义中国艺术，就是我们真的希望能够因为你自己的内容或者 IP 确实创造了一些非常大的所谓的社会的影响力和经济的价值。但是我们在思考，那今天我们每年比如说松阳美术馆我们签了400多个全约的艺术家，那是不是能让400多个艺术家可以用这样的方式去创造很多 更具话题性的艺术展，或者所谓的网红展，或者他们可以跟更多的品牌进行这种联名的跨界。然后如果可以的话，那我们是不是能够让全中国的艺术家，甚至亚洲的艺术家，甚至全球的这种青年艺术家，用这样的方法去连接艺术商业和博物馆？我觉得这个是一个特别特别全新的一种创造。我觉得传统的艺术家其实它更像是一个技术的工种，就是它像一个，比如说一笔一笔的画画，就像码农在一下一下敲电脑。然后呢，但是对于比如说我们现在用艺术的思维去创造一种模式，或者说绘画的方法论的时候，我觉得我们更像是像伊隆马斯克，比如说像乔布斯创造的很多东西，就是你真的能够从生活当中走出来，去创造一些对普通的老百姓依然拥有价值的东西。特别是去年的时候，我在像中国香港出版了这个联合国的教科文组织的这本书。那这本书其实更多的意义是在于，我希望用这样的方式能够让更多的全球的艺术家去了解到如何把中国的这种文化内容去延展到全球当中去。所以我觉得这些年特别疫情之下，其实大家传统的绘画很多的方法，包括工作，还有很多的这种新的内容都产生了很多的冲击。所以我觉得对艺术圈或者说中国的艺术家来说，我思考更多的就是在疫情之下如何去创造一些东西，或者打破一些东西，我觉得这些是特别有价值的。 确实，我们说，其实为什么大家有的时候啊，比如说欣赏我们中国的传统文化，我觉得好像离自己有一点远，觉得和自己的生活啊贴近不够，所以呢，大家会觉得，哎呦，他是不是太高雅了？我是不是欣赏不了啊？其实我觉得哈，大家大可不必觉得，哎，这事儿我接受不了，这事儿我看不懂怎么办？我们觉得只要看就是好的，不一定您要看懂。另外，我们说真的，只有在博物馆才可以去欣赏艺术吗？现在我们看像您做的这些内容啊，就完全不是这样的。我们可以和艺术在生活的各个场景里面偶遇，我觉得这是一件非常美好的事儿。 是，所以我今天早上看微博，他们很多人圈我，就是刘雯这个大表姐刚在我们门口去看展买画，所以你会发现，我觉得很多的各个行业的人其实都会有对美的需求，就是我们如何在当下能够把中国的很多很流行的东西，或者当下的东西去转发或者传播出去，我觉得这个是一个特别好玩的一件事情。 但是我们现在发现一个问题啊，就是有的比如说像我们传统的一些文化啊，它在做创新，但是有的时候啊，创新呢又是有点趋同的。比如说前段时间在夏天的时候啊，大家会买这个故宫的这个冰激凌，还有是狮子形状的，然后好多形状的，非常好哈。然后紧接着全国各地可能出来几十个我们的这个，比如说三星堆的，还有玉渊潭的等等等等，都出了同样的这个冰激凌。当然我们觉得这件事儿啊，去做创新是好的，但是创新每个地方都一样，是不是它也会成为一个问题？ 对，我觉得这个其实更多的就像是一种创造者和复制者的一个过程。可能对大部分的商家来说，你让他完全去进行一种比如说理论的创新或者商业模式的创新，其实会很难。但是其实抄这个，对吧，大家都很容易可以去抄，所以我觉得这个也是，包括刚才说像故宫的、玉渊潭的，其实都是我们的在文创领域的小伙伴在做的这些内容。所以我觉得可能更多的还是说希望在当下有更多的这种原创工作者可以把你的一些很好的想法或思维模式能够转换成一些实际的产品。我觉得如果每一家这种画廊或者艺术馆或者设计公司都可以有一些小的创新，那其实中国一定会有巨大的这种创新的能量。 确实，其实刚才您也说到了，就是在三星堆文化的推广和普及上，您也有做一些创作和工作，可以给我们讲讲这个方面的内容。 对，我们现在其实做了两个方面的策划。第一个方面呢，就是我们会把三星堆传统的这种艺术的形象，通过颂扬美术和我的画笔，然后去打造一个叫三星堆博物馆的乐队。那这个乐队对会很酷，就是它会做成一个全新的一种虚拟偶像的方式。包括现在我们也跟像三星堆博物馆还有像你好历史这些平台在合作，我们在拟定去 给他创作一些全新的歌曲，包括在这歌曲当中其实也对接了像朴树还有很多中国非常优秀的原创音乐人，我们希望能够打造一些可能更好玩的内容。而且另外一个企划呢是说我们现在在做把 Bagel 的形象跟三星堆博物馆和很多传统的中国非常有名的博物馆进行这种横向的跨界联名。然后呢我们现在拟定会在今年春节联欢晚会一个特别重要的环节，会把中国的原创的艺术和博物馆的艺术去进行一个整合，然后如果这个方式最后过了的话，其实大家会在春晚上看到我们全新的一个艺术跟 IP 的一个联名。那这个也是跟像刚才说的三星堆博物馆和很多国家级博物馆我们共同打造的一个事件。所以我觉得中国的很多就像刚才说这种历史和文化其实是特别悠久的，但是我们怎么能够让大家觉得这个东西跟我们是没有距离的，或者你真的很喜欢，你能够把这些就像刚才说流行的乐队或者有嘻哈的这些歌手能够整合到同一个平台上，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大家很愿意去看到也很愿意一起玩的一件事情。 那么其实刚才您还提到了元宇宙这个概念，那元宇宙我觉得是最近哈特别热的一个词儿，甚至是全球的这个顶尖的企业几乎都涉足了这个领域。那么在我们艺术这个领域，元宇宙哈它可能会是一个什么样的形式去展现呢？大家对这个词又陌生又新奇，特别的想去了解一下。 其实我觉得这个元宇宙是一个特别有趣的一个基于艺术和科技的一个全新的一个成长的过程。就比如说传统的我们像说我们做画廊和美术馆是所谓的更像一个 Web 1.0， 就是我需要一家画廊一家美术馆做到最后可能我是能够做到，比如孙杨美术现在有16家画廊和美术馆，但是到了 Web 2.0 的时候，我们熟悉的比如说每天我们会去上淘宝，会去上京东，还有像拼多多很多这些平台，那他们可以在整个 Web 2.0 可以实现比如说20倍到40倍的 PE。 但是前一段时间非常非常有名的一个国际的拍卖，那这个艺术家把他差不多将近几年时间每天一张画最后整合了5000天的作品，整合了一个作品，结果在苏富比的全球拍卖上拍出了4.多亿人民币的一个成绩。所以你会发现就是元宇宙或者说这种数字资产拍卖更像是一个未来向的人类发展的趋势，因为它结合了艺术和所谓刚才说的数字资产，这个是一个非常有趣的，就是把艺术和科技整合起来了。很多很多现在我们看得到的所谓的大厂，比如说像腾讯，包括苹果，包括前两天已经发布的你可以在耐克和这个阿迪达斯的这个元宇宙上可以去免费的去打羽毛球，可以去跑步，所以你会发现它已经变成了全球全新的这些大厂和艺术文化这些品牌的一个就是必须要入驻的一个地方，因为这个地方会让更新的更有趣的这些人全部会集中到一个全新的消费场景，也就是在未来整个通过比如说 5G 通过这种数字的迭代，你会发现我们线下做的所有的事情在 Web 3.0 的时候都可以去完成。所以在元宇宙的时候我们也非常荣幸地帮很多，比如说我们现在跟这个国家文物交流中心也在帮他们做 Web 3.0 的这个就是美术馆的布局。那孙杨美术馆现在也在这个 CV 和 Sandbox， 我们也购置了我们的元宇宙的美术馆。所以你会发现就是一个非常奇妙的感觉，就是我们在传统线下干的所有的事儿，元宇宙都可以干，但是我们线下不能干的事儿，元宇宙很多好玩的事情也可以干。比如说我们在今天在交流在做访谈的时候，如果我们有一个嘉宾可能他在纽约，但是我们不能够来到现场的时候，我们通过 Web 3.0 大家用这种比如说 AI 的技术，它就可以完全实时的坐在我们旁边，然后我们可以做很多，比如说因为疫情的情况我们可能世界各地都有我们的同事，那我们开会的时候就可以用这种虚拟现实的方式进行这些整合。所以我觉得它更像是一种把传统的我们说的油画这种物与物的这种资产变成了一种数字科技和艺术的连接。那因为比如说孙杨美术我们原来做了有 像刚才说我们签约了400多个艺术家、 嗯、 但是传统的艺术家还是基于这种人和物场的这种关联，比如我们签约的还是中国的艺术家或者亚洲的艺术家，那我们很快会在12月底的时候我们做一个全球第一个元宇宙美术馆的展览、 嗯、 我们差不多连接了将近1000名全球的艺术家，比如说这个里面有我们签约的全新的这个 Gucci 的联合创始人、 嗯、 我们签约了这个潮流玩具的鼻祖叫 Ron English，这个在潮流圈就像 Andy Warhol 像 Picasso 一样非常非常知名、嗯、我们会在同一天在北京、上海、巴黎、纽约、东京，然后共同的在线上去做一个元宇宙的美术馆，就是你想象一下同一天有1000个艺术家在像刚才说的世界各地，甚至我们还签约了像委内瑞拉的艺术家，签约了刚果的艺术家，就它更像是一个艺术家的一种狂欢，每一个国家的不同的文化可以汇聚到同一个点上，所以我觉得这种文化的碰撞和交流，和包括索尔美术，我们原来投了很多比如说像未来有趣的科技公司，我们也做了像中国第一个 VR 演唱会莫文蔚的 VR 演唱会，那我们其实是有很多科技艺术和元宇宙的这些很好玩的想法去创造，所以我觉得每一个人在今天愿意去了解元宇宙和了解这些数字文化资产的时候，是因为大家都有一种创世的冲动，就是每一个人我们画一张画或者打造一个美术馆或者做一个元宇宙的美术馆，更多的是因为我们想要创造一些东西，就像我们想要拍一部电影唱一首歌是一样的，所以我觉得这个点是能够萌发这么多的所谓的艺术家，这么多全球的这些创造者和这些大厂愿意入局的一个原因。 其实我们能不能理解为、哎、那个时候我们经常看这个漫威的电影、漫威的电影里面经常会有这样一个镜头，就是我们要进行一个对话，我们就会实时的把一个人的形态然后展现在我们面前、然后我们和他全息的进行一个没有时间差的这样的一个对话。 对， 这个就类似于我们可能未来要接触到的这样的。 对，其实这个全息的投影已经做出来了、我们差不多在6-7年前做这个未来有趣科技公司的时候，其实我们就已经跟像硅谷盐湖城的很多科技师他们已经可以做到一些全息的投影，但是限制于像刚才说比如说 5G 互联网的速度还有传输的速度会有很多问题，但是会有一个更传奇的，就是其实现在可以把你看前一段时间像美国的这个 Neuralink 接口，就是已经可以把传统的比如说在一个猩猩的脑机接口上传输一段英文和数字，它就可以看懂一些电视，然后把一个全身瘫痪的人通过脑机接口给他进行这种数字的这种指令，他就可以自己用意念去操控这个数字的假肢自己吃饭。所以其实我觉得在未来就是元宇宙也好或者这种科技艺术的进步可以让很多的人类或者很多的出行很多的方式会变得更加的便捷，而且因为比如说现在全球确实是有疫情的这种反复的内容，所以其实用元宇宙这样的方式可以减缓非常多这种疫情的蔓延和扩散，所以我觉得科技一定是能够带来人更加幸福感的东西。 今年我觉得元宇宙哈、不知道以后未来会不会今年2021年被称为元宇宙的元年，但是我觉得未来啊可能会有更多的玩法是我们想象不到的。 是，这个已经是被国际上已经说评为今年是元宇宙的元年 啊，已经是元年了。 对，特别特别火，而且我们可以看到像刚才说的，虽然因为现在的很多技术的限制，但是大家的想象力已经非常的天马行空了，就是我们小时候看到的很多包括像这种超级玛丽还有很多很多传统的游戏其实都变成了沙盒游戏，就是这种我们看到像我的世界这种方块方块的世界，所以你会发现传统的游戏是大家设置好一个玩法让你进来玩，但是全新的元宇宙的游戏是说我打造了一套游戏的方法论，你可以进来自己搭我的世界，可以搭自己的城堡自己的美术馆，然后你可以在里面建立自己的游戏，其实某种程度上就是 更进一步说，我们很多就是我们在跟包括中科院的很多院士和国际的一些科学家在聊的时候，就是为什么我们有时候比如说咱们在交流的时候有时候会觉得似曾相识，就是在原来的某一个点或者在原来的某一个梦中，就是我们相似的点曾经有过这种闪回的概念。就很多人说，因为以今天的数字发展的速度，其实成几何倍乘下来之后，可能过个几十年以后，我们所有的东西不光是全息，就是可以完成人的脑机接口，人可以永远的永生，可以把你很多的想法传输到这个云端，也就像骇客帝国一样，每一个人其实是可以选择你的身体，你可以去选择你是一个美女，选择你是一个特别帅的一个帅哥。所以到最终的时候，有可能我们今天在交流的很多东西都是可以通过这种科技和元宇宙的接口实现的。就你在这个世界可能是一个普通的打工人，但是你在这个元宇宙的世界可以实现自己的一个独立的创新的艺术的王国，你可以变成一个自己的领域当中的一个主宰者。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实现二次人生的一个梦想的发源地。 那么在这样的一个梦想的发源地，您觉得您未来可能要做哪些创造呢？ 我还是真的挺希望能够，第一呢，就是把自己的像 Bagel 这样的形象和我们做了十几年这样的松阳美术的美术馆能够做成一个属于全世界的一种数字文化资产。我希望能够把这些年我们在全球各地做的采风创作还有很多物与物的东西，比如说我原来做了很多 Bagel 的这个古瓷的雕塑，那这些雕塑其实通过这些全球的展览到现在为止我手里已经一个都没有了，那我就认为对我来说是一个特别大的损失，所以我希望可以借到原来藏家收藏我十几年前20岁时候的创作的过程，那通过全息的这种扫描和投影，那每一个阶段你可以记录你的创造和你的东西，也就是说在未来比如说100年以后我们自己都不存在的时候，但是我们每一个阶段全新的艺术的创作，大家可以知道在当年的比如说2001年的某一个时刻，可能我跟国家宝藏，我跟三星堆博物馆，我跟故宫合作了什么样的作品，是为什么合作，甚至可能咱俩说话的全息影像我们就放在未来的100年后的某一个非常原始的博物馆里供大家瞻仰。所以我觉得其实它更像是一个全息的实时的可以被人更加轻易便捷去读取的一种数据，也就是未来不光是现金是资产，更多的我们的每一笔创造都是资产。另外我也希望能够像刚才说的，我们通过松阳美术签约的这些博物馆的资产和艺术家的资产，我们可以连接起来创造这种 future link 未来链接的这种方式，可以有中国就是当下的这种文化的内容符号，我们也可以创造一个属于自己的比如说 LV Gucci 或者像村上龙这样潮流艺术的东西，真正能在全球被这些流行文化被这些全球的粉丝去收藏去簇拥。大家可能每一个人的家里不光是 Mickey Mouse， 他旁边可能会有一个 Bagel， 可能会有一个三星堆博物馆的小外星人。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就是因为你是一个中国的艺术家，又是一个可以在世界各地去创造和游走的一个创造者，所以你肯定是希望我们能够在咱们自己的有生之年能够创造一个像 Disney 或者是像漫威一样的东西，就是可能我们在今天创造的时候，未来在刚果和印度的某一个小城市也会有人在谈论中国的艺术家或者中国的创造的文化，我觉得这个是特别值得让人去骄傲和回味的一件事情。 那我们也期待哈，这一天能够早点到来，让我们赶紧体验一下哈，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感觉。非常感谢今天松阳老师做客我们的周末活力派，那也希望未来您有更多的作品能够和我们的听众朋友来分享。那么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也欢迎大家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和北京时间，收听我们的节目的回放及其他的精彩内容。稍后为您带来的是周末版的大城小事，我们下周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拜拜。 夜空中最亮的星，能否听清？那仰望的人，心底